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14集，青衣人。白玉堂含着颗糖，帮着展昭夹粉蒸肉吃，气氛很轻松。小四子也给公孙夹，说好吃。公孙本来又累又困，被小四子几筷子粉蒸肉一哄，心情开朗。不过公孙没注意到，他觉得没那么累不只有小四子的功劳，还有赵普的功劳。不知何时，赵普将凳子跟他拉近了些，两人此时肩膀挨着肩膀，公孙靠着赵普，舒服的有些想打盹。 叶教主，刚才的事端…… 叶星没等包大人发问，就点了点头，无奈的一摊手。 哎，我好像总能看到些不该看到的东西，那老头貌似是被冤枉的。 果然吗？ 你看到整个过程了？ 不敢说全部看见，不过看见了不少。我看到个穿着一身青衫的人，因为我住的宅子比萧长青的楼层高，所以我从窗口看进去，只看到萧长青睁大了眼睛坐在床上，像是被人点了穴道一般。然后突然一个西海派的弟子捂着脖子倒地，满手血，像是被人砍了一刀。再然后，我就看到有个人走到萧长青眼前，伸手将一把带血的刀塞进了他手里，还伸手拍了拍他肩膀。随后就看到萧长青站起来，疯疯癫癫冲出去了。 青山人有没有看到长相啊？ 我看到个背影，其实他在客栈里的时候，我只看到了衣服和手，其他的都被窗户挡住了。后来萧长青冲出房间之后，我就对林公主指了指屋子。 众人瞧林业火，林业火望天。 当时谁能知道啊？ 不过好像所有人都在看客栈前面，没人注意后面。后来我看到那人从窗户里跳出去了，不过他低着头，我就看到个背影。等我追出去，他已经拐进了巷子了。此人对地形似乎非常熟悉，要不然就是轻功卓绝，一闪就没影了。 你看到背影了？能不能形容一下？ 猛一看是挺普通的一个男人，大概30来岁吧，感觉不年轻了，但是绝对不老。对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 是不是感觉是个坏人？ 叶星微微一愣，随后笑着点点头。 我还以为是我看了他杀人之后先入为主的错觉，原来不是啊。的确，那人从背影看就给人一种很邪很坏的感觉，明明是很普通的衣着打扮，但总觉得可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找了一圈不见他人，就回酒楼去了。后来听到去打听消息的一叶教弟子回来禀报详情，就觉得萧长青可能是被人冤枉了。 众人都点头，本来是人证物证俱全，但是如今看来是人证物证都反过来证明萧长青被嫁祸了，案子变得很复杂。 假扮萧长青杀了农户的人和刚才在客栈里的是不是一个人呢？ 众人都皱眉，说不上来。萧长青看那个小姑娘。 小姑娘，你看到那个凶手的脸了吗？ 当时你是躲在哪儿？ 柜子里。 众人想了想，倒是能从缝隙里看到，只不过…… 你感觉对方武功怎么样？ 看不太出来，离得远，动作倒是挺快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邹亮拿着杯子。 如果是个高手，没理由柜子里躲着个人还没有察觉，为什么会饶了这姑娘，没有连她也杀了呢？ 莫非是要留下证人？可那些村民为什么又看到了萧长青？而且一个人看错有可能，全都看错的话就…… 会不会也和刚才一样呢？那晚上萧长青也在啊，他的手下不是说连着2晚他都在梦游吗？ 众人都觉得有可能， 对方杀了人之后，让萧长兴拿着刀，然后涂了满身血往外跑，自己则是从后门逃走。小姑娘躲在衣柜里，视野有限，可能未必看得到萧长兴是否在场。 可留下一个目击证人在柜子里，岂不是将他整盘计划都破坏了？ 理由无外乎两个，一就是此人有意为之，不过目的实在是前后矛盾，而至于二嘛，留下那姑娘是无意的，于是可推断出此人功夫其实一般。 功夫一般，那能杀了那么多西海派的人还控制得了萧长青？ 摄魂术很厉害的话就可以，当年的米心也是功夫一般，特别是内力极低，但是摄魂之术高超，他一个人可是搅和的整个江湖天翻地覆。 摄魂术这么厉害的吗？ 众人都仰着脸看二老，殷侯掏了掏耳朵，看了看蔫头耷脑的西海四圣。 没办法，草包多嘛，当年草包们还年轻，就更好骗了。 四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都想找条地缝钻进去，瞧着殷侯又不好发作，显得他们多小人之心似的，还欠了殷侯一个情。四人都后悔，早知道不来这儿了。 对了， 叶星突然抽出一张纸交给一旁的小梁子，让他拿过去给四个老头。小梁子蹦跶过去将纸给了西海四圣。四圣打开一看，微微一愣，就见是一张欠条，上边写的是西海四圣欠一夜教10000两银子。西海四圣张大了嘴看着叶星，他们几个都挺有钱的，10000两当然给得起，但是他们不记得欠过一夜教的钱呢。 这什么 安家费啊？ 安家？ 照顾我师父的几个随侍还有一些丫头如今都没嫁出去，我师父退出江湖有些年月了，那些人都靠照顾他谋生的，现在我遣散人家总得给安家费吧，还有我师父的葬礼，一切以你们而起，我师父是无辜受牵连，还给萧长青做了替死鬼，不找你们要钱找谁要？ 四圣张着嘴半天，最后萧长青叹了口气： 哎，也是我害死了一夜夫人，那日不打碎茶壶就好了。 萧长青边说边要掏银子，孟梵天似乎不太服气，拉住萧长青： 其实跟我们也没有关系，要不是叶夫人写信来叫我们到许县找殷侯报仇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有可以扳倒殷侯的法子，还说证据确凿，能让殷侯身败名裂，永世不得翻身，可现在看根本就是他骗人嘛。 孟梵天话说完，就见众人都斜着眼睛看着他们，那意思哦，原来你们来的目的是为了扳倒殷侯，还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永世不得翻身呢，真难为刚才殷侯还费脑子救你们。咔嚓一声，展昭手里夹粉蒸肉的筷子断成了两截，四人继续低头不作声，殷侯倒是气定神闲地继续喝茶。不过叶星却是看着两人微微有些不解： 你们说我师父写信给你们让你们来？ 四人点头。萧长青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来交给小梁子，小梁子跑回来将信给了展昭。展昭打开铺在了桌上，就见信封是一叶夫人的落款，然后信的内容和四圣说的差不多，就是极力劝说他们来许县围困红鹰寨找殷侯报仇。叶星将那封信拿过去反复看了起来。 这信不是我师父写的。 什么？ 是假冒的吗？ 虽然字迹很像，但是…… 叶星皱着眉头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。公孙拿过那封信看了一眼。 伪造的。 为什么这么肯定？ 这写法叫双钩天墨，很细致的模仿，不过是假的，笔锋不自然。 哎，这是我师父的随从给我的，说让我拿着这封信跟西海四圣讨说法来。 叶星叹了口气， 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来，将信铺在了桌上。众人凑过去一看，发现信是萧长青写给一叶夫人的，意思大概和一叶夫人那封信里的内容差不多，只是他要对付的除了红鹰寨和阴侯，还多了一个病书生吴一霍。西海四圣看着都傻眼了，面面相觑，萧长青脑袋摇得波浪鼓似的。 不是我写的呀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邪了门了，叶星脸也沉下来了。 所以说，我师父的死其实未必是意外，对吗？ 众人都皱眉，白玉堂拿着两封信比对了一下，随后皱眉。 难怪整个许县聚集了那么多阴侯当年的仇人，你们猜有多少人是因为收到了这样的信而来？ 将外公的对头引来，可非但没找到外公的麻烦，反而还杀了那些对头，还让他们声名扫地，为江湖正派所不耻。这目的究竟是针对我外公啊，还是针对那些对头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